云雾里浮荡。清风令花草高唱你的歌，舞共我无尽爱期望。和平维系爱存在，光搞在天空海阔更清爽，完全能投入那怀内，永远去珍惜。平原占有我，天真的感觉。